好，翻嚟第二节啦。咁我哋头先咧就讲到呢个嘅雷神嗰个嘅 APG 雷达啦。 系。 咁咧就讲到呢个第五代战机同埋第四代战机嘅情况啦。咁当然咧就好明显噶啦。嗱，你见到咧 F22 咧喺上方吓，咁佢嗰个蓝色扫射范围，咁同埋佢嗰个红色嗰个嘅战机咧，第四代嘅战机咧嗰个扫射范围就一定系有啲影响噶啦，相对系嘛。 哇，争咁远喎。 系啊，咁因为点解咧就 争几倍？ 综合咗几样嘢嘅，第一个咧就系 radar detection 咧嗰、那个嘅范畴个 range 远好多 ，tens of miles 多你好多嘅，多你数十里啊。好啦，另外咧就是、一个叫做 low probability of intercept radar， 就系话咧佢嗰个雷达咧俾人哋接获嘅基数又低啲，即系调翻转 F 廿二射出去你未必收到， 系咩？ 但系咧、哦、你射出去我收到， 频率高啲啊，系啊， 系啦，所以就好大镬嘅。另外就头先讲嘅 passive radar detection 啦，就系我只要被动，我唔使自己开嘅，我就收你嘅雷达波，我就知你边噶啦。所以咧佢唔使自己开波嘅话咧，就争好远。 呢、這个系咪净得美国有嚟噶？ 呢、這个就美国最成熟。 O K， 唔系净得美国有，但佢最成熟。 O K， 系啦。咁如果你话头先讲嗰个第四代战机啊，或者第三代战机啦吓， 系 咁嗰个 detection range 你见到就喺红色嗰度细好多啦，系嘛？同埋咧，佢用传统雷达一定要开机嘅。你唔开机嘅话咧，你又冇咁容易揾到嘛，个被动雷达渣啲嘅。 哦， 咁所以咧就你见到个 radar cross section R C S 咧就几多啊？正六啊。 系， 头先我哋讲过啦，如果你正一嘅话咧，就系大黄蜂嘛。 系， 咁正六啊，即系再大个大黄蜂咯。 哦，好大镬。 咁就相对渣好多啦。好啦，见面到绿色虚线啊。 系， 绿色虚线咧就系讲紧咧，原来 F 廿二咧佢个被动雷达可以扫到咁远。 哇， 哇，你点够佢打啊？蓝色嘅主动。 系 绿色虚线系被动， 哇！ 你咁远我已经 detect 到你啦，最少有机会。咁所以系咪就可以即刻射先，系嘛？然之后你就死先。 即系佢已经 lock 到佢噶啦，而家绿色线嗰度。 系哦，咁佢死先噶啦。咁只要进入到佢个导弹嗰个嘅射程范围就得噶啦， 一定追到你啦。 系啊，所以你死梗啦。系啊，咁呢个其实 F 廿二都恐吓过好多部战机噶啦。伊朗有几架 F 四嘅俾佢恐吓过啦。 F 四 系啊， 咁老嘢。 伊朗系得呢啲老嘢机。 越战时代啊，大佬。 都劲嘅，叱咤嗰时噶嘛。好，跟住下一个咧，都系讲翻俾大家听咧，其实佢嗰个追踪嘅情况啦，系啦，即系例如话佢嗰个 search 咧，佢可以追踪啲细嘢啊、大嘢点样追踪啦。咁就呢、這个都冇乜特别嘅。好啦，下一张咧就话俾大家听比较得意嘅嘢啦。咁咧原来呢个 F 廿二咧，其实佢嗰个设计咧，佢系有个 system growth 嘅，即系佢其实会有成长嘅。其实咧佢咧做嗰个批次咧，佢就咁分嘅。佢好早嘅时候咧，就个批次叫二十啊。 系 block 20， 就有少少似咧，以前我哋做 F 十六啊。 系 佢第一批佢都系叫 block 20嘅， 系 跟住一路去咯，跟住 block 40。跟住咧，去到而家最新咧 F 十六佢嗰架咧就叫Block 60嘅。 系 咁 Block 60咧，边啲人用咧？就系依家你见嗰个叫咩啊？俾人哋唔系嗰个叫卡塔尔用嘅。 喂，咁先进噶？ 或者系沙地阿拉伯系咪用 EF 咧？都系噶，因为有钱啊嘛。 OK， 我想讲佢哋仲嗰啲机仲劲过美国自己嗰啲。系、我真系咪讲笑噶？因为佢有钱啊嘛，咁你想点执都得噶嘛。 O K， 执啲最劲嘅，即系纯赚钱嘅啫。咁但系你觉得最过瘾地方就系咩咧？原来佢有机会嚟紧咧，系做到佢侧面嘅雷达，其实已经有个空间咧，就系、是、你冇见到咧侧面好似咧炸腮咁样咧，有两抛嘢走出嚟。 系 系嘛？我想讲就系原来侧面呢两抛嘢咧，将来佢呢度都可以开雷达扫埋侧面啊！ 哇， 咁啊好劲咯！即系连侧面都扫到，一般咧其实个机臂就系扫到前面嘅啫嘛。 系， 咁即系依家佢已经预留空间咧，可以侧面都扫埋。不过我以我所知系未装嘅， 系， 即系应该系未装。 咁啊，做全天候噶咯， 好全天候噶，基本上你咪270度咁扫啊。 哇， 非常阔啊！咁所以咧就如果装埋就好劲啦。咁但系依家你睇到咧就系佢可以咧上下左右咁扫啦。 哦， 系啊，所以非常强。咁就睇下佢嚟紧啦 ，Block 40会唔会再装呢嚿嘢啦？系、 哦、 啦，咁又即系拭目以待啊！大家呢个要吓，好啦，下一个咧就讲翻俾大家听，佢嗰个感知系统啊 ，CNI 嗱，嗰个咩叫 CNI 好嘛？嗱 ，CNI 咧叫做通信导航识别系统，其实呢个咧就是一个好重要嘅系统，同埋好基本系统嚟嘅。基本上咧就系咧一个飞机咧所有嘅飞行任务咧最基础嘅无线电服务系统嚟嘅。咁所以话咧就佢同其他有机嘅通信啦，同埋佢识别翻所有机咧敌机同友军嘅机咧，都系用呢个 CNI 系统嘅。咁咧呢幅图咧就俾格罗望咧就慢慢抡啦。嗱，你见到咧就总控装置，因为嗰度就 系 人驾驶嘅地方啦。咁另外咧佢咧有个 GPS 嘅，个 GPS 咧个位咧就会大概咧喺硬管加油位，大家如果睇到个 窿嘅话，眼管加位嘅后少少。咁嗰个位咧就 GPS 天线嚟嘅。咁、个 GPS 天线咧就系、个定位啊，成嗰啲嘢啦。另外咧，佢咧都会设咗咧几个频道嘅，几个频道会去做嘅，系啦。咁啊，唔一一细讲啦。好，跟住呢个咧就会讲到咧，其实嗰个动力系统咧，嗱，大家睇到呢个咧吓，有个动画功能噶 吓， 咁咧就俾大家睇，其实咧就系啲空气点样进入，咁一开始就喺嗰个风扇嗰度进入啦，个涡轮啦，然之后咧就经过佢啲 compressor 吓，就将啲空气压缩之后咧，慢慢压缩同埋增温之后咧，就会进入嗰个咧 burner 度烧啦，咁咧嗰个后燃气咧就会再注油咧，就令到咧嗰个嘅燃烧更有效率嘅。咁但系当然咧，呢个就好食油嘅。 哦，呢个后燃气就喺引擎后边噶咯。 系啊，咁佢就会临尾加嘅，咁咧就会增大佢嗰、那个爆发力，咁令到咧就好似火箭话斋咧，咁啊喷出嚟嘅。咁所以呢个 afterburner 咧就细，但系我想讲对F22啲机咧就冇乜用噶啦，因为其实咧佢哋本身咧头先讲嗰个变压装置咧，其实就已经做到呢个功能，所以 其实已经好少用到 afterburn 噶啦。 系啊，普通战机有，即系例如第三四代都仲需要嘅。 系啊， 系啊，咁当然啦，嗱，好多战机机师咧，其实佢哋系一尝呢个 afterburn 嘅滋味嘅，即系话咧，如果咧佢哋可以发觉，咦，今次嘅任务可以开 afterburner， 一定开，因为一定要试下超音速嘅感觉。 哦、 喂，唔系个个机师咧一定有得玩超音速噶， 系咩？ 一般巡航，即系例如巡逻下个海域唔需要开噶嘛。 哦， 但系喂，今期可以开，咁啊开嚟玩咧，实玩嘅。咁呢个咧就对佢嚟讲就即系好开心嘅嘢嚟嘅。 系， 好啦。另外下面呢一幅图咧，其实咧就话俾大家听咧，咁就佢哋嗰个引擎啦，即系头先讲到就变压嗰、那个变压嗰个情况咧，就可以令到啲冷空气咧点样中和翻啲热空气，令到佢咧可以长期开到呢个超音速巡航， 系 嗰个新嘅引擎。好啦，咁就下面都系差唔多嘅啫，嗱，俾大家做个参考咁啊吓。 系 好啦，咁啊再下一张图咧，就讲翻咧，其实咧。依家咧嘅民航机咧，基本上咧就都系会先进咗咧，就会有外涵道、内涵道啦，即系头先讲到有两个窿走，咁咧就变咗咧就可以令到个飞机咧悭油好多。咁所以咧，你见到咧巴黎航展而家咧出咗波音系咪啊？787啊，有个叫做900嘅，应该系个900啊，冇记错，787 Airliner 嘅900系列啊，咁咧佢嗰个听讲佢嗰个耗油量又非常低嘅， 而家啲喷射引擎比以前低好多啊， 低好多系啊， 即用到好尽嘅实啲气， 冇错冇错，就系、是、因为咧即系用咗呢一类嘅涡缩压缩引擎，同埋用咗两个涵道啊， 两涵道，呢个 turbo fan 嚟噶嘛， 系啦，所以又令到佢嗰个情况会好啲。好啦，跟住咧就下一幅图咧，就俾大家咧仔细啲睇到啲空气点样流动啊！咁咧，大家就睇到咧呢度系咪有三个涵道啊？即 系 有啲咧就进入咗咧喺入面咧内燃机啦，有啲咧就系出面油啦吓。咁所以咧，你发觉咧佢有三个通道咧，就令到佢嗰个冷却嘅情况会做得更好啦，个变压装置做得更好，变咗咧普通巡航同埋超音速巡航咧，其实成个嗰个效能转换咧做得最好。 损耗冇咁高咯，有空气冷却就 咁，同埋嗰个寿命咧又会长 好多，因为损耗低啊嘛。 系啦，我哋讲到 嘛， 即系美国可以做到6000小时嘅， 系啊， 即系非常强噶呢个。 以前啲分射引擎得个廿几粒钟嘅啫。 嗰阵时，其实就算连雷达都系嘅，得四廿个钟或100个钟嘅啫， 系咩？ 好渣噶，好渣噶，而家长好多啦。好，跟住咧呢个咧就系讲到咧，头先咪讲到有个叫做矢量变向啊， 系啊，系嘛？嗰个喷嘴， 咁咧其实呢个就话俾大家听嗰个 flux factor， 究竟嗰个矢量喷嘴有咩咁劲啊？咁咧你发觉咧，如果有咗呢个矢量喷嘴咧，其实对嗰个飞行咧都有几大个唔同啊。 系， 咁咧你佢咧就可以令到佢嗰个 degree 咧可以系额外咧多20度咁样去转弯。 哦， 咁20度系好多夸张噶，系啊。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咧嗰个无论个机翼啦，系啦，或者我哋讲襟翼啦，或者嗰个舵啦、尾翼啦，其实咧都可以令到咧嗰个嘅机师咧转弯啊，或者个飞行上面咧嗰个自由度大好多。如果咧你哋见咧 typical 咧就喺下面嘅，系啦 ，typical 嘅话咧，你大家有冇发觉咧佢嗰个上升或者下降系咪好 mechanic 啊？ 系啊，佢靠翼噶嘛。 系啊，好直嗰系咪啊？ 系啊。 但系头先嗰个咧系成个机个头咧昂起， 就甩尾啦。 系啦，所以咧个角度咧就大好多。咁呢个咧就大陆就要急起直追咯。 好，下一幅图咧就讲紧咧，其实 F22 咧原本有角色嘅，而呢个角色咧叫做喘门者，即系我哋咧广东话即系话咧嗰啲叫咩啊？踢场啊， 系 嗰啲叫咩啊？扫场啊， 系踢馆， 踢馆系踢馆啊。咁咧有个好好玩嘅方法嘅，好玩方法系咩咧？就系咧佢咧因为咧本身有啲电箭嘅特质嘅， 系 佢咧就可以咧飞到去人哋嗰个咧地方，然之后咧去到人哋地方之后咧就特登俾人哋雷弹射佢。 系， 然之后咧就佢收获咗人哋嘅参数之后咧， 系， 然之后就飞过去咧就用翻佢干扰器咧干扰翻人哋个雷达， 哦、 干扰翻人哋个雷达时候咧，人哋雷达就会失灵啦。 哦， 失灵嘅时候点算咧？然之后后面就继续派啲战机炸鬼晒佢。 即系简单嚟讲，就喺度散播马洛夫斯基粒子啦，系咪？ 系啦，就炸鬼死佢啲雷达站。好啦，当如果你连个空中管制都做唔到之后咧，嗰只大量嘅战斗机轰炸机就可以驶入嚟咧，就扫你后栏啦。 好， 咁呢个咧就系其中一个做法。咁咧当然啦，佢其实咧美国就算唔用 F22 咧，佢都系用 EA18G 嘅。 系 嗱，大家睇到佢后面个 EA18G 冇见到佢扫射范围系仲大啲嘅。 哦， 因为成部机就系做呢样嘢。 哦， 咁咧你见到中间咧射嗰个系咩咧？就系、是、电子甲 虫。其实就专登打雷达嘅， 专打雷达噶呢架。咁所以咧就我哋俗称呢个叫做电子硬杀同埋电子软杀。嗱、哦，有两个嘅。嗱，我哋今日轻轻讲少少啊。电子软杀咧就系我纯粹咧净系用电子干扰嘅啫，咁我用电子干扰咧，我就唔用任何嘅额外嘅物理武器，咁我净系用电子干扰嘅啫。咁你嗰啲台咧就会全部冧晒。 但系你飞走咗之后就冇噶啦嘛？ 飞走就冇，但系佢会 keep 住好多部机喺度飞噶啦。 O、okay、 K， 好啦，另外一个做法咧就系咩咧？就系、是、我用电子硬杀。电子硬杀意思就系咧，嗰个 EA18G 系有弹嘅，直头咧全部啲对地炸弹咧就射盲晒你嗰啲嘅雷达嗰啲嘅接收器、或者发射器，咁你成个夷为平地之后咧。咁咧，嗰啲战机又可以推进得快啲啦。咁、 哦、 於是咧，就全部嘅战机同埋轰炸机咧，就可以全部出击。 系 咁咧，基本上咧，佢清除一啲嘅弱国咧，基本上都用呢招嘅。 系啦，无效击啦，咁上 无效击噶呢招，所以好鬼冇得噶呢、這个。不过都用咗好多年噶啦，其实 系 啦。佢以前佢哋用 F16 同 F18 都做到嘅呢、這个，好恐怖嘅呢、這个。 即系伊拉克战争时用紧嘅呢啲 都有噶， 波斯湾战争用紧。 有时咧，你讲紧利比亚都冇呢啲嘢添，渣到 冇雷达。 好渣咯，所以其实都未必使用呢招嘅。不过咧就你见佢以前伊拉克啊或者阿富汗嘅，佢都会用呢招去。 OK。 好啦，跟住咧，下一个咧就要讲 F22 好出名嘅问题，就系咧嗰啲驾驶员咧揸揸飞机咧缺氧， 系， 一缺氧咧以前试过噶啦，有一部咧缺氧嘅时候咧就坠落咗啊， 系， 系啦，喺边个唔好记得下个数据，但系咧就系、是、曾经坠落过，开头唔知咩事噶，即系纯粹以为系嗰个飞行员个健康有问题啊， 系， 完全追踪唔到咩事，直至到第二单咧。出现，但第二单咧就冇坠机嘅，第二单救得翻， 系， 即系个战机机师最后救得翻架机， 系， 咁点解救得翻咧？因为佢个飞行高度唔系太高， 哦， 因为通常咧你大概飞过咧14000尺度咧， 系， 唔系米喎，尺啊， 尺系， 14000尺度咧，你就需要用嗰个嘅 氧气罩 噶啦，基本上个加压嘅情况， 系， 咁啱啱嗰个机师就应该飞嚟咗冇耐就开始晕， 哦， 咁佢即刻飞翻低啲就冇事啦， 吓吓， 咁于是咧就明白到一定系个供氧系统出咗问题， 系 啦，咁呢度咧就俾大家睇啦，嗰个嘅耳啊，系啦，即系如果佢嗰个耳咧，你见到咧绿色个地方咩嚟咧，就 系 氧气樽，系啦，嗰、那个供氧其中一个地方， 系 好嗱，我哋再睇下一幅图咧，就会俾大家睇到咧，平时一个飞行员咧着嗰件衫啊， 系 好啦，咁当然咧，你见到有个头盔咧，系咪有个 visor 啦，睇嘢啦，同埋有个 mask 系咪，咁就系攞嚟供氧啦，咁咧。下面咧，你见到佢仲有其他嘢嘅，例如咧嗰支黑色管咧，你会见到中间呢个叫做 integrated terminal block 嘅，呢、這个咧就 系 连住咧个机身同埋个驾驶员咧嗰支管嘅。 系， 咁呢个位原来好重要嘅， 系， 因为据说上次就系呢个位塞咗， 系， 所以咧嗰、那个出嗰、那个氧气出得唔顺啊， 系， 影响咗个流量咯，影响个流量就令到嗰个驾驶员咧。就唔够氧气啊！我哋英文叫 hypoxia 好似叫做，咁咧就令个低氧气个状况缺氧啊！ 即系条管问题， 系啊，条管问题啊！咁所以就搞唔掂嗰件事啦， 系 系啦，咁于是咧最后咧佢哋就将个加压衣啊，同埋呢个位咧就改善咗。系啦，咁就改善咗成件事。好啦，咁你话其实一个机师咧，平时制氧系点做嘅咧？嗱，制氧就唔系似我哋平时即系就咁咧，因为咧你去到加压舱咧，你普通氧气你搞唔掂噶啦。 系， 咁于是咧，你见到首先有部制氧机啦。 系， 佢制咗氧之后咧，然之后咧就会打入去咧个 cockpit 啊，即系嗰个机舱入面咧，佢咧有个位咧去储存嘅。 系。 系啦，然之后咧就会慢慢咧就会有个 regulated ITB， 头先我讲就佢会慢慢调节嗰个速度，就会俾翻嗰个机师加压个情况。 系 好啦，咁下一张图咧就更加清楚咧，讲到嗰个嘅流程系点样做嘅，系啦，咁大家就可以睇，基本上咧佢制造咗个氧气之后咧就会储存嘅，佢储存会储存边咧？佢咧会储存喺咧。嗰架飛機個座位下面咧，其實有個叫做 emergency oxygen 嘅， 係 咁呢個咧就係俾機師有時咧，萬一個部機俾人擊落時，咪要彈射，係 啊，彈射， 彈射都要有氧氣㗎， 儲剩少少， 係啦，嗰度咧儲咗啲嘅 oxygen 喺度嘅， 係 氧氣。咁你另外咧就其中一部分咧就會射翻落上個 mask 度啦。咁嗰個 breathing regulator 就係攞嚟調節個量，所以就之前就係呢位出事。 哦， 係啦。咁如果而家校好咗之後咧，就聽講就好少出事啦。 哦， 就我印象中冇乜，但係咧據說。F 三十五又有问题喎， 系 咁所以咧就 F 三十五个问题我未深究啦。咁我哋就如果讲 F 三十五咧，我哋都会详细讲讲呢位嘅。 系 好 ，Alex 有冇觉得呢部机一啲似曾相识咁 ？F 十四啊 ，F 十四 咁似，咁似 F 十四，系咯。 但系你睇真啲又唔系 F 十四嚟嘅， 系咯， 系嘛？知唔知呢架咩嚟嘅？ 呢架又系概念机啊？ 嗱，呢架咧。其实就 F 廿二 ，F 廿二原型机啊。 嗱，呢个 F 廿二咧，嗱 有接翼嘅。 嗱，咁讲啊 ，Alex， 嗱，你记得 F 三十吗？ 系 F 三十有几多型号啊 ？A、B、C 嘛 ，A、B、C 三型号嘛。 系， 咁佢其中嘅型号系俾海军噶嘛。 系啊， 系咪？我想讲呢、這个就系原本咧系谂过 F 廿二嘅海军型号。 系，就整翻只接翼俾佢啊。 系咪好正啊？呢、這个咧就当年咧有谂过咧就系、是、啊 F 廿二可唔可以咧整个海军版咧好似 F 十四咁咧一个后梁翼俾翻。 系咯。 咁个设计咧就有个后梁翼嘅话咧，准备可以即系做到有啲以前咁个超音速又做到啦。 系啊，低速嘅。 之后咧就将个翼拉翻前嘅话咧，又可以减速个。 系啊，低速低速巡航啊。 系啦，咁又可以上舰咯。 哦， 系嘛？咁依家佢冇得上舰，因为斋空军血统噶嘛。 系啊， 冇海军血统噶嘛。 系、 啊。原本系谂住空军海军血统一次过做。 哦。 原本谂法就好 perfect 噶。 系。 咁但系细事冇咁完美噶。 佢太贵啦，又系钱问题啦。 嗱、钱问题一来啦，但系我哋细致啲再讲个钱问题喺边度。个情况就系原来咧要做呢个后梁翼设计咧， 又要做过。 首先就 隐形又要做过。 嗱、隐形要做过啦。 系。 第二个咧就系成个机身其实个设计已经唔同晒， 哦，变咗第二样架机啦， 唔同晒，其实都等于设计过另一部。 哦， 如果你咁计又唔抵啊，系咪？咁一设计嗰部，不如又另外特登设计一部俾佢上机啦，系嘛，上去上舰啦。咁于是咧，成件事最后就唔 work 咯。 哦， 但系呢个概念系几漂亮嘅，其实 系 啦。咁俾大家睇下呢啲图啦。其实原本个设计系咁嘅。咁当然啦，嗰、那个翼嗰个面积咧都要去设计下啦。 系， 系嘛？咁即系要设计翻大少少。咁变咗呢个就胎死嘅服装。如果唔系，大家咧就有机会睇翻 F 十世咧，就喺呢个 F 廿二身上复活嘅感觉啦。睇落去， 哇，仲有最美型机枪啊！ 真系正啊！呢、這个好啦，咁咧下一幅咧就讲到咧就呢个 F 廿二咧，其实咧大家即系当然佢服役嘅年代就好1997定98好似，总之系2000年之前服役噶啦。 系咩？ 系啊，2000年前服役，所以好耐噶啦，服役咗系、啊。咁其实当中咧佢咧。一架战机咧，佢少不免咧要提升嘅战力，就一定要不停咁样去 modernize 嘅，即系现代化。咁所以咧就俾大家参考啦。嗱，例如咧佢个 Block 20头先讲咗啦，佢嘅第二十批咧，其实一开始嘅时候咧都系保持 air dominance 空优啊，我哋成个空中优先嗰个战力啊。 系 咁啊，当时咧就冇对地攻击噶嘛。咁、 哦、 后来冇噶， 好似同 F 十五嗰时一样 啊， 空对空， 空对空，同埋佢一磅嘅对地炸弹都唔要嘅，佢、 哦 okay、 完全系空中优势嘅。好啦，然之后咧，你去到 Block 30啦，去到终于第三十批次嘅时候咧，你发觉佢开始咧就要装咯。 系， 咁于是咧就装之后咧就对伊拉克啊，或者你话对及后对一啲例如话对叙利亚嗰啲咧，即系佢空袭咧做到。咁嗰阵时咧就2010系唔好意思，伊拉克系再做啲。 嗰阵时美军好多战机都系咁，嗰时空环。空地对地 嘅，系啊，因为佢哋将佢分得好开咧，就空优嗰个咧就可以专系对付空中战机， 系啊， 个优势明显啲嘅，其实 系 啊，咁咧就你见到个雷达个功率咧都可以比较集中啲对空啊嘛，会好啲噶，其实 ，OK， 咁咧你发觉咧佢2010年嗰阵时咧就已经可以咧有对地攻击嘅功能，同埋咧佢令到咧佢加咗咧有个电子战嘅情况。 哦， 即系个电子装备咧会更加强劲 嘅，我 讲系啦，同埋开始有网络战，即系咩意思咧？就系佢可以同隔篱啲机咧联合埋一齐， 联沟通啦， 联合埋一齐系啦。咁咧当然啦，佢嚟紧咧 Block 35咧，即系2014年、2016年嗰时都有个 upgrade 嘅， 系。 其实咧佢咧，我哋俗称咧啲战机同战机之间有叫数据链啊， 系。 佢个数据链咧个 number 叫16啊，16数据链16啊，系啊。 个 link data link。咁咧佢嗰个情况咧，就加咗对地啦，系咪？咁同埋咧，佢可以嗰、那个信息个战场嗰个信息个增加度会高咗，即系咧佢系会对嗰个战场入面嗰个指挥情况会更好。哦、即系我哋依家就话 F35做嗰个指挥机噶嘛，原本其实 F22都有呢个功能嘅。系啦，但系佢就唔系一步到位，佢要慢慢加上去。 O、okay. K， 好啦，嚟紧啦，2018去到2020咧，其实佢就系谂住咧再加多啲嘢落去嘅，再加之后咧，直头咧系全面感知，即系讲咩咧？即系讲紧咧系佢系即场就知道晒成个战场嘅战术资讯。 哇！ 咁因为佢系收到来自卫星，系收到来自E2嘅鹰眼预警机， 系 同埋其他协同嘅战机， 系 俾晒资讯佢，咁佢就作出一个指挥嘅作 战，即系全方位要攞晒， 全方位作战。其实不过咧，而家呢个 function 其实就系 F35做紧啦， 系咩？ 系啦，冇错。咁所以，但系如果 F22都做到，当然更好啦，系嘛？即系对讲机咁啊，可以做到佢自己又可以战斗，又可以指挥人哋做战斗。 OK。 咁所以个资源分配咧就会最好咁样。好，咁我哋去到最后啦。咁我哋咧就呢张都唔讲啦。嗱，呢张都讲讲啦，轻轻。咁咧就其实咧 F22咧面临最大问题就系咩咧？就系佢嗰个设计原本咧讲紧系700几800架嘅，但系咧个分定一路减咁咧，减到最后咧就大概出187架咁样啦。咁、 okay. 啊，去到2008年当时呢张片咧就讲紧做紧122架，佢依家咧就改咗合同嘅，以前咧就系每一年 renew， 咁就三年做一个 renew 嘅情况，而家咧就每三年做一次嘅。咁啊，据说咧就会令到咧个资源咧会更好嘅问题啦。 但你话唔系停咗咩？个生产线已经 其实佢依家咧基本上佢系好慢好慢好慢咁做啊。 哦， 但系你话要快速做，佢冇咗嗰个噶啦情况。 Okay. 慢工出细货。咁咧，依家咧你见到咧个生产线就咁样嘅。嗱，有机会俾大家睇 F15 个生产线，唔系咁样噶喎。呢、這个系侧侧地咁样做噶，佢嗰啲有打横噶，有特别啲噶，即系俾大家系咁易睇睇啦。好，另外呢张咧就俾大家睇咧，就系其实咧每一个出击嘅战机咧都有佢个价钱噶，每个都有个价噶。咁大家咧睇呢幅图咧自己睇啦。咁啊，边个最高呢？ 最高位 KC135唔系喎， 唔系嗱，其实咧、 B、 你发觉咧，举例一嚟，你出 F15咧 B1B F15咧每个钟咧都要20000蚊噶，系啦 F16 就少啲啦，9000咁样，嗱 F22 咧就又系21000。 系， 但系当然啦，最贵梗系 B1B 啦， 系啊，观察机个石油啲啊嘛， 系啦，咁嘅情况，咁啊俾大家睇翻咧，其实究竟佢中间咧嗰个机咧，究竟点解你成件 F22 系咪好少出啊？ 系， 好少出过。喂，听讲咧，依家 Donald Trump 啊， 其实打过未 F22 其实， 有出过噶，出过噶，炸过叙利亚噶， 系咩？ 系啊，用 JDM 咯， 哦， 系啊 ，JDM 炸过人哋噶，即系反而佢对地， 系咩？ 因为空中无敌手， 冇错， 系啊，好啊，咁啊，7020，我哋有机会再同佢哋比较下啦，好嘛？ 好啊， 今日都比较超时啊， 好啦， 好，咁啊，到呢度先 ，OK， 好， 好，拜拜。